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青龙会这位神使比谁都更需要钱。岳定堂告诉他自己是大学教授，大学主修法律史，辅修金融，更重要的是他姓岳，是岳家的人，对市面上的赚钱门道很清楚，知道怎么才能让青龙会在短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收益，还摆出一副无惧于对方去调查的架势。青龙会的人当然会去查，他们查到岳定堂的确是岳家四少爷，岳老大和岳老二的名头过于响亮，以至于作为老三的岳定堂反倒身处两位兄长的光芒笼罩之下有些不起眼。然而就算再不起眼，他也是岳家的主人之一，价值可比五五这种头重脚轻的富家子弟要大太多了。岳定堂告诉青龙会副手，自己跟杨春和的父母有救，他们抓了杨春和，自己受托帮忙过来看看，而且他也对青龙会很感兴趣，更知道陆同仓死后他们急于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如果青龙会肯放了杨春和，他就会考虑跟他们合作，大家一起赚钱，青龙会提供庇护和遮掩，而他则可以稳居幕后操作，否则一位大学教授跟邪教勾结在一起，终归是名声有损。 你这样说只解释了自己的动机，但还未展现能力，我想男人应该不会轻易相信的。 所以我给他展现了一点微小的实力。 他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杨春和很茫然，林殊却明白了。 江河？江河是你埋在外头的棋子？ 我发现你越来越聪明了，这也许就是近朱者赤。 放屁，要不是我聪明机警，都活不到这里来见你。哼，我冒着生命危险在这山庄里找你，你却跟这儿舒服地喝咖啡，真是气死我了。 林叔拿起他放在桌上喝了一半的咖啡，灌了一大口，咂巴一下，不可思议。 嗯，味道居然还不错。 你真识货，这是正宗的牙买加蓝山咖啡，一般只在外国人开的高级西餐店才会有，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去哪儿弄来的。 他们这么下本钱拉拢你，肯定是你也给了他们天大的好处。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我告诉他们，最迟在今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会逐渐解除，西方国家的经济会重现生机，具体也会反映在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最近有哪几只股票的价格会涨，哪几只会跌，让他们买跌看涨，短短半天之内，青龙会就赚一大笔钱。 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是这么快。我跟江河早就约好暗号，买或抛之前都会用数字来暗示，所以我让他们买哪只股票，江河就会在外面配合做手脚，将那股票的价格直线拉上去。这些资金都是从陆同仓那里搜刮过来的，他自己同时也能赚一些，不算白做好事。 你们在外头就已经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了？ 当时我觉得这里头情况复杂，单凭我们几个人闯进来未必能见到头目，还会折戟沉沙，索性开门见山，把好处身份摆出来，还有谈判的余地。 让江河在外面干等，啥也不用干，最后就收网捞鱼，未免也太便宜他了。岳定堂自然需要他做一些事情的，不然单凭自己几人很难在里头闯出一片天。林叔原想赞他有先见之明，不愧是自己看中的人，转念一想忽觉不对，一拍大腿， 不对，那你怎么不顺便把我们捞出来，还在这里独享好处？ 我这不是刚得到相应的待遇才能拉你们一把？ 没等林叔继续算账，岳定堂的话音方落，门就被敲响了，三人立时没了声音。进来的人居然是方才主持婚宴的那花白头发，虽然黑衣面罩整整齐齐，但他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一看见他，林叔就禁不住想起冥婚上他拉长了一张脸，一双野兽般的眼睛死死盯着人，像是饿极了，随时会等着你死去之后扑上来咬一口。林叔恍惚想起来， 自己刚刚醒来时意识模糊之际，似乎也看见过这样的一双眼睛。那来来回回在耳边震荡的声音似乎魔力未消，虽然自己最后没有被控制，但难以避免仍旧留下了阴影，产生很不舒服的感觉。林叔觉得自己现在如果要是没戴头罩，表情就会露出端倪了。再看杨春和，身体已经开始微微颤抖，似是比林叔还坚持不住。他忙忙伸出手抵住对方后背，杨春和一震，似是有些清醒过来。对方露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谄媚笑容，对着岳定堂： 岳先生，在下奉神使之命特来相告，今夜神使大人将会摆下宴席宴请您，还请您准备准备，大约在一小时之后就会有人来接您了。 这么快？ 他还以为得三五天才能见着所谓的青龙会会长。 哦，您是贵客，神使大人百忙之中也会抽出空来，不会让您久等的。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您有什么话可以先想好了，到时候一并与神使大人说，否则过了今夜可能又得很久才能见到他老人家了。 我若也加入青龙山庄，成为你们的自己人，不就时时能见到神使了？ 哦，并非如此，神使日理万机，不会轻易见人，更不会这么快就见新人。岳先生是例外之中的例外，据我所知，入会这么多人，也就您一个而已。 如此说来，倒是荣幸得很。 什么例外之中的例外，全是鬼话。说白了，就是岳定堂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青龙会赚到大笔钱财，这才让那位神使成功注意到他，想跟他见一面，让他再给青龙会做更大的贡献。再多的神神道道也不如钱来的实在，哪怕岳定堂现在跳大神跳得再好，还会招魂请鬼，估计也比不上能赚钱的诱惑更大。青龙会虽然借宗教敛财，但说到底还是一个帮派团伙，这位神使就是用神鬼包装出来的帮派头目，与陆同仓乃至江河都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就是他比江河更不择手段，更残忍猎奇，突破人类认知的下限，给入会者催眠控制其心智，冥婚血宴逼人吃尸肉。岳定堂自忖见多识广，也闻所未闻。那花白头发没当他在说反话，反倒甚是认同。 啊，的确如此，神使大人神通广大，能入他老人家法眼的少之又少，可见岳先生是位人杰。若是方便，能在大人面前为我说上一两句好话，我也心满意足了。 以何先生你的能耐，迟早都会出头，何必我说什么好话？不过你若是愿意，我倒也可以给你指些明路，大家有钱一起赚。 那我就先多谢岳先生了，近来需要用钱的地方确实多了些。 岳定堂朝他招招手，花白头发凑过去，便见岳定堂拿出便签纸条，写了一组数字。 这是我在汇丰银行的一个银行账号，里面有点小钱，原是准备结婚之后用来买房子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跟着贵会混，以后不愁没有房子。我与何先生一见如故，这些钱你去提出来，就当作是我对你对青龙会的一点小小心意了。 这不大好吧，你捐赠出来的会费我怎好沾手啊。 我来这里人生地不熟，头一个认识的就是何先生你，你待我又和气。我这人别的不好说，谁对我好我总会回报的。那个账户里头应该有10000左右的美金，你待我将8000捐给会里吧，我会和神使大人说的。 言下之意，另外那2000就是给花白头发的好处了。对方果然喜上眉梢，不再客气，就将便签纸接过。 对岳定堂的态度自然也就更为亲热了。 哦，那老哥哥就不客气了。顺嘴多提醒你一句，神使大人有些多疑，许多话可能会多问你几遍，你切记要心怀忠诚，不可妄言乱说，不然可能会有麻烦。 我明白，多谢何老哥。 两人因为那个银行账号迅速建立起深厚情谊，花白头发收了便签条，一张脸笑成了花朵，却更让人生出鸡皮疙瘩。 哦，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赶紧准备吧，待会儿来接你的人不是我。 他叮嘱完岳定堂起身准备告辞，走到门边脚步却忽然停住。 老哥落下什么了？ 花白头发突然转身，径自走向林叔二人，在杨春和面前站定，一双鹰眼直勾勾盯住他，像急欲吃人的野兽。在这样的眼神盯视下，很难有人能保持冷静。杨春和虽然勇敢，毕竟只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这趟青龙山庄之旅已经让她见识到人性深处最黑暗的一面。眼看杨春和立马就要坚持不住露馅，林叔袖口啪嗒一下掉出东西，立马让花白头发转移了视线。他低头看见地上多了一根手指，一根原本应该是在活人身上的尾指，因为时间太长，皮肤表面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了。 啊，哪儿来的？ 哦，何管事恕罪，这是方才婚宴上被人丢在地上属下捡起来的，原想归还，但是属下长这么大都没摸过女人的手，一时鬼迷心窍就…… 林叔跪在地上，故意用一种垂涎三尺的恶心口吻来说这段话。实际上他之所以收藏这根手指，是因为手指指甲盖上有一道白痕，别人认不出来，但如果是冯太太见了，肯定能知道是不是出自冯三小姐。现在情况非常，只能用来给杨春和解围了。岳定堂正想说话转移花白头发的注意力，却未想花白头发非但没有怪罪林叔，反倒对他这种行为很是欣赏，节节怪笑几声。 你要是想摸女人，我那儿多得很，非但有手，还有脑袋和身体。回头看看你的资质，要是你能入我法眼，以后想要多少女人的手指都不成问题。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